依照这个砖，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的纪念就是阿赖耶的纪念，没有别的纪念。为什么？因为阿赖耶的纪念就是我们的根的纪念，我们的气色的纪念，跟我们的吸气的纪念，这是我们的时间的纪念，全部没有例外。所以，我有说明，我们的时间的纪念都是主观的，没有什么客观的。因为都是阿赖耶，我们的习气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阿赖耶的纪念也是不一样。虽然境界是一样，阿赖耶纪念是不一样，因为习气不一样，种子不一样。那，了解阿赖耶的道理，是靠什么纪念？是靠我们的根的境界的对象是假的，因为它是靠我们的习气、我们的概念。概念的境界是谁？是意识的境界，五识，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舌识，其实不用概念，只是意识有概念。只有意识，我们能够用来修定、修观、如。智慧的境界，无是没有无法入修行的过程。无是的境界都是散乱心的境界，只有意识能够专注心，能够如实分别。所以修行的过程是靠意识，不会靠无是。意识稳定，无识自然变成稳定。因为无识的根就是在意识，意识的根是在一，一的所缘就是阿赖耶。我们这个说去能去境界，就有耳境界，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阿赖耶来的。因为有阿赖耶，所以有耶识，有耶识，所以有转识，有现识。开始轮回的过程。轮回的过程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而已。所以，为是了解，注意重要是了解我们的所缘，我们的境界是假的，分别这个境界的心，当然也就变成假的。 这是在唯识学里面，这个叫弯道。阿赖耶，了解阿赖耶就是弯道。了解阿赖耶，我们就可以了解我们的今天的内容，就是心跟心说，没有别的内容。那现在，南传佛教在多多有很实用的法门里面，也有一个法门叫做四大分别。如果要了解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一定要修这个法门，在南传阿毗达摩、南传的论所讲的境界，再会很清楚。对北传佛教的了解作用很大。那，怎么修四大法门？很有意思。依照南传佛教，那个低阶。水阶、火阶、风阶，这就是四大。他们叫四大，因为地、水、火、风是我们的所言的了解的基础。有它，再有颜色，再有香，再有，味等等，再有触。没有他们，那我们没有办法接触任何的外面的所缘。那现在，四大，比方说地，有。我们平常所看的地，依照南传佛教就是概念地而已，不是人的地。所以地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有三种，有概念地，那个叫 Sammuttipattavi。然后如果我们修遍处 Kasina，我们可以用地的概念来，如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这也是概念地。另外一个概念，让我们入禅定，普通的地的概念没有办法入禅定。不过，人的地叫做相地，Lakkhana Pattavi。拉卡那巴达维，再是我们的世间的低的经验，

南传佛教就是分别那些，无始的路程，一切是谛论、诚实论等等，也是地道那些道理。不过没有地道方法。我们的世间的经验只有两种，靠无始。靠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跟身识，靠意识。意识有的经验有两种，所谓无识的分别，还是直接从心来的。直接从心来的就是，我们的抽象的概念，不需要外面的境界，好像真理等等。不需要无私的过程来了解真理，我们的境界直接从心来。那些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那些无私路程跟意识路程，他们是揭示我们的任何的所有的。世间的纪念，没有别的纪念，都是新的路程。那，如果我们有这样学，现在我不要讲，我对那个，唯识的了解很有帮助，对法相的了解很有帮助。那个法相学其实是靠那些道理发达的。好，那剩下20分钟，我讲的应该够。那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想发声，请。关带的 relative，你先来。就是缘起的道理。在我们的世间的经验所出现的法，都是广带的，都是缘起。那现在为唯识的了解最重要。就是了解我们的相，跟我们的意，是意思，意，不一样。所以， 虽然香是靠一，一跟香是不一样，虽然他们是光带，他们还是不一样。香是我们的真的世间的纪念，一就是关于这个世间的纪念的概念。哎，我们的心的安排是依照这个概念，不是依照想。唯识的了解这个道理非常重要。像拉卡纳，想发香的想，我的口音不好。拜谢拜谢，还要努力努力学，你们应该鼓励我。OK，法师。 谢谢法师啊，我想请教一下法师，因为你是从。日本的朝洞中，然后再去南禅修习嘛。 大声一点，我很努力努力听，不过， 我想法师是从日本的朝洞中禅法，然后再到南禅去修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法师哦，你觉得日本，就算朝洞中的禅法跟南禅的禅法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就初级来讲，你会比较觉得说哪一种的？休息是比较好的。那对于你的， 都很好的 你觉得当初朝洞中对你的训练，到后来你到南传去修习禅法，那朝洞中的训练对你是有帮助呢，还是一种包袱？谢谢。 曹洞，我有一年，我在日本留学那个曹洞的禅，就是西干大萨的法门，直观打坐。在跟中国，其实是从中国来的那个摩朝的法门，这个法门是靠，其实是靠，如来藏的概念。他们没有这样解释，有后来你学才会知道。不过他们在日本，我学习禅的时候，我多半时间都在挖红萝卜、白萝卜，这就是，这就是禅。所以，如果没有学有诸如来藏等等，那就不没有办法了解智慧，了解锄头、红萝卜、白萝卜就是禅。那还有每年有大概8次有月头有接训。长期，他们叫 session，接训就是长期，中国叫长期，长期，口音不好，拜谢拜谢。那个时候他们特别用功，非常用功，很，他们有一种那个。日本禅跟那个武士的 samurai 的传统很有关系。在中国修禅比较放松。那，重要是就是，直接了解空。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Desanam Aka Satta Chabumatha Deva Naga Mahidika Punyantang Anumoditwa Chiramrakantu Tumamparang Sabi Tio Vivajantu Sabarogo Vinasatu Mate Bhavat Tvantarayo Sukhi Dighayuko Bhava Bhavatu Sabamangalang Rakantu Sabadevata Sababuddha Anubhaven Sabadhamma Anubhaven Sabasanga Anubhaven Sada Soti Bhavantute Devo Vasatu Kalen Sasasampati Hotucha Pito Bhavatu Lokocha Raja Bhavatu Dhammiko 谢谢